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1.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一讲，我们来到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了。 Chapter 3, The Kingdom Has Come, Fulfillment. 这个第三部分的题目是天国已经来临，成就或者是应验。天国已经来临了，是一个成就或者一个的应验。我在说 fulfillment 这个字啊，英文翻成中文是很困难的，可以是成就，可以是成全，可以是实现，可以是应验，甚至乎可以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好，这一个部分呢，第一段是第九段， The wicked one overcome， 胜过那恶者，胜过魔鬼，胜过那恶者。 The wicked one overcome， 原著的第61页。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constitutes the great change, that i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which has begun with Jesus' activity, finds its fundamental and unmistakable answer in the statement made in Matthew 12:28, Luke 11:20. 我们若问究竟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开始的天国的来临呢，究竟那个伟大的改变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开始了天国的到来，天国的到来又究竟带来怎么一个伟大的改变呢？我们若问这个问题的话，他这个的基本的毫不含糊的答案，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和路加福音第11章20节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福音第11章第20节类似的，耶稣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Here Jesus speaks very emphatically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这里耶稣非常强调说到天国的存在，天国的来到，天国的在，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If I cast out devils by the Spirit of God, look with the finger of God, then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upon you. 我假如是靠着上帝的灵，瑞宝说，路加福音是靠着上帝的手指啊，中文是写上帝的能力。我若靠着上帝的灵或者上帝的手指赶魔鬼的话呢，那么上帝的国就临到你们了。That the last words of this text must be rendered by the perfect has come is pretty well certain, in spite of the criticism of some writers. 这两节经文最后的那句话是已经来到了 has come. 中文临到你们了，有这个了字的 has come 是完成的时态 perfect. 这个是非常确定的，虽然某一些的作者会批评这样的翻译的方法。 Apart from the linguistic question, it may be seen from the whole context, especially from what follows in Matthew. 除了讨论希腊字的问题以外，我们可以从整个的上下文看到啊，就是天国是已经临到你们了，是已经来到了，可以从整个上下文，特别是马太福音这一节后面那段可以看到。 Jesus here answers the slander of the Pharisees. 耶稣在这里回答那些公然侮辱他的法利赛人， who had said that he cast out devils by Beelzebub, the prince of the devils. 法利赛人呢说耶稣基督是靠着那个鬼王来赶鬼的。 He shows the absurdity of the accusation. 耶稣基督指出这种的控告是多么的荒谬。 By comparing the power of the devil with that of a kingdom or town or house, that is, with an organically coherent unity. 耶稣怎么样指出这个控告的荒谬呢？他就把魔鬼的能力来比较，与一个国度来比较，一个城市来比较，一个房子来比较，简单的说，和一个有机的啊，一个有不同部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的合一的一个啊物体来比较。 If one devil should cast out another, the kingdom of the devils would not stand, but would fall asunder. 假如一个鬼赶另外一个鬼呢，那么整个的鬼魔的国度是站不住的，必定是会啊瓦解。 But this does not happen. 但是这个并不是啊事情怎么发生，事情并不是这样发生的。 That is why there is only one explanation for Jesus' power over the demons. 因此呢，耶稣胜过鬼魔的能力就只有一个解释的方法了。 That is, that by the spirit or the finger of God, he was able to cast them out. 乃是说靠着上帝的灵或者上帝的手指，是上帝的能力，耶稣能够把他们赶出去。 The opposite to Satan and his kingdom is God and the dominion that is at his disposal, t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与魔鬼和魔鬼的国度敌对的、相反的，就是上帝和上帝手中所统治的范围，就是说上帝的国。 Its power and so its presence is the explanation of Jesus' dominion over the demons. 耶稣管理统治胜过鬼魔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因为上帝的国的大能和上帝的国的来到。 All this is further confirmed in Matthew 12:29, refer to Mark 3:27, by what is said of the strong manWhose house can only be looted after he himself has first been bound. 我们有进一步的肯定或者证据，在马太12:29，另外参考马可3:27。马太福音12:29，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参考马可福音3:27。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这些的经文呢，说到这个壮士，除非先把他自己绑住，这样子他的家才能被抢夺的。 In the same way, the casting out of the demons proves the victory over the devil gained by Jesus and thus the breakthrough by the kingdom of heaven. 同样的，鬼魔被赶出，就证明耶稣基督胜过撒旦，因此天国就突破，就进来了这个世界了。 Therefore, the exclusively eschatological movement can hardly deny that the gospel speaks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因此，那个完全彻底的末世论的学派就不能够否认福音是说到天国的现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天国是现在的，已经来了。Weiss, 这个学者 ,W-E-I-S-S, Weiss explains this passage by saying that Jesus had spoken in a kind of prophetic ecstasy. Weiss, 这样子来解释这段的经文。他说耶稣呢，是在某一种先知的巅峰状态，啊，这样子讲这段话的。 He was occasionally in such an ecstatic condition. 耶稣基督偶尔会进入到这种的巅峰状态中。 And at such times, he saw the signs that the kingdom had already come. 在这种的巅峰状态的时刻呢，耶稣看到天国已经来到的一些的记号。 Consequently, in this passage, he only spok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in the proleptic sense. 因此呢，耶稣在这段经文呢是用一种前瞻性的，好像已经来到了一个未来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的方法来说到天国的到来的。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asting out of the demons. 但是这种的解释呢是与真正把鬼魔赶走这个事实呢是矛盾的。 This passage is not an isolated one. 这段不是唯一的孤独的一段的经文。 The whole struggle of Jesus against the devils is determined by the antithesis between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the rule of Satan. 耶稣基督和鬼魔整个的挣扎呢，是取决于天国和撒旦的国度之间的势不两立的对立的。 And time and again, Jesus' superior power over Satan and Satan's dominion proves the breakthrough on the part of the kingdom of God. 一次再次的，耶稣的能力是超过撒旦和撒旦的统治权的。这就证明上帝的国突破介入到这个世界了。 This is already proved at the start by the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一开始在旷野中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就已经证明这一点的。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n it, the issue is Jesus' messianic kingship. 毫无疑问的，耶稣基督受魔鬼在旷野的试探，那个问题的症结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和职分。 Three times in succession, it is Satan's point of departure, referring back to the divine words about Jesus at his baptism. 这个试探中，先后三次，这个都是魔鬼试探耶稣的出发点，都是指向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上帝的话的。我们来读这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些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父所说的。现在我们来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六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和第九节。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为食物。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好，魔鬼都是指回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对他说了，你是我的爱子，我的儿子。所以魔鬼说，你若是。 Especially the temptation with respect to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shows what is at issue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Jesus and Satan. 特别是那个世界诸般的国度那次的试探呢， 就指出究竟耶稣跟撒旦之间的征战的问题何在。 Matthew 4:8 following, Luke 4:5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四章从第八节开始。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五节开始，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教父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天国的君王。 Here Satan appears as the prince of the world. 这里撒旦以一个世界上的王或者王子的身份出现的。这里有几段的经文，首先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一节，从第八节开始读，他这个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撒旦是以这个世界的王的身份出现的。Who opposes God's kingdom and who knows that Jesus will dispute that power with him in the name of God. 撒旦是敌对上帝的国度的，撒旦知道耶稣会与他争夺这个的权柄，奉上帝的名来证实，来推翻他的权柄。 Here then, together with the messiahship,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issue. 这里的问题呢，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这里的问题也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统治。 At the same time, it appears that the victory over Satan to be gained by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power, but first and foremost one of obed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Messiah. 同时我们看到上帝的国胜过撒旦，不仅仅是一个全能，一个能力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弥赛亚他亲自顺从顺服与否的问题。 The Messiah must not make an arbitrary use of the authority entrusted to him. 弥赛亚不可随意的使用交托给他的权柄的。 He will have to acquire the power that Satan offers him only in the way ordained by God. 弥赛亚必须要以上帝指定的方法来得到现在撒旦要送给他的，要给他的能力的，要用上帝指定的方法得到这个能力。 That is why Jesus' rejection of the temptation is already the beginning of his victory and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因此呢，耶稣拒绝撒旦的试探本身就是上帝的国度和他自己的胜利的开始。Although this victory will have to be renewed again and again during his life on earth. 虽然这个胜利在他一生中呢，一次一次的要再夺到的。我们看一些的经文，路加福音 第四章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还有其他的平衡的经文，马太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八节，耶稣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还有平衡的经文，马太二十七章从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三节，从第三十九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弃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撒旦的攻击试探等等呢，没有停止的。我们下面就继续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是胜过撒旦，而胜过撒旦和鬼魔呢，就是证明天国已经领导了。